我们家楼下三林体育中心开放了，看身份证你才能进去玩。我身份证是武汉的嘛，我总觉得怕歧视，知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出门之前，我们看这个歧视已经看了好多了嘛，我怕这个歧视，知道吧？我牵着我女儿，然后给那保安看，那哥们很有意思啊，拿身份证看一下我，武汉加油！ 跟大家就说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他是来自这个上海著名的，哎，应该怎么去描述你的这个工作室或者公司？ 我其实也没有觉得就是说是非常著名，就是说在这一个圈子的群体里面呢，就是说只有这么多人还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可能说是说这里面做的受众最大的一个之一。其实就叫菲林公园嘛， 对，菲林公园， 菲林公园，就是一个洗胶片的小店，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一间店铺。 它大隐隐于市，埋藏在这个淮海路边上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僻静的 小弄堂， 一条小弄堂里面。 哎，弄堂不算很僻静吧？ 相对来说比较僻静，比旁边永康路要。要僻静多了，对吧？ 对，永康路是条非常神奇的街道了。但是那一块的环境我觉得其实是蛮让人舒服的一个我原来在南京西路那边的弄堂就张园里面开店然后张家花园呢是老的上海的四大名园之一嘛那张家花园那里呢就是说你离顶级的商业太近了你真的就是开门外面就是南京西路 就是吴江路 对吴江路南京西路北京路对不对往这边星巴克的旗舰店也在旁边嘛离张园其实只有150米所以说那是一个非常很荒诞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其实觉得但是 荒诞这个词我觉得挺有意思 是个很荒诞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中间围了一片这样其实张园拆了很多了呀张园就那后面真正里面漂亮的房子大概就是七八栋这个样子我们恰巧了占了一栋的一楼然后就是这样的但是还是就是说躲不过这种商业的浩劫啊就是说这种商业还是给他我们就离开了嘛离开了以后正好永康路这边反正我也蛮喜欢这一边的永康路嘛嘉善路因为这种地方呢是一个我比较适应的状态就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大概也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一条街上有喝咖啡的也有卖鸡蛋的对不对然后也有小卖部也有罗森的超市然后也有那种很洋气的印度人的泰国人的开的这种餐厅对不对然后旁边也有那种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所以我觉得永康路和嘉善路真的是条很有意思的街道它比那些旁边的那些什么我们后面太原路啊建国路啊比那边呢要稍微的多一些生活的这个热情在里面然后像太原路那边呢或者像那不是说不好啊太幽静太美了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带小姐姐去拍照的地方了梧桐树下啊就是这种状态 对我在这边听着其实很有意思啊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对于你细数的那一条条路对吧其实我对于每一条路我大概知道位置在哪里但是对于他们每一个路的细分的情况其实我完全没有了解的这么清楚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熟悉的这种感觉而且能够给他们做一个这么精确的划分呢 没有你看我这个样子嘛我胖嘛我胖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我爱吃嘛其实我原来不胖知道就是说因为怎么来说呢你做了这样的店呢日子比广告公司好过一些了那你也就可以你也爱吃吃的越吃越多然后这种东西又不动其实法租界里面藏了蛮多蛮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些吃的东西呢就是说不健康食品也蛮多什么好吃的冰淇淋呢然后各种油炸的葱油饼呢对不对那李克强都来上海的时候也要去吃那种老大爷做的葱油饼呢说其实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那么你会去兜这些弄堂而且这些弄堂呢就是说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的我如果骑到旁边的赵家浜路上面去那我是一傻子我在那条路上骑车的话尾气都要吃你骑自行车啊你花几千块去买个好的自行车你总要去点浪漫的地方啊舒服点的地方去骑对不对所以说法租界里面骑骑自行车我虽然也不逛街啊就是骑骑自行车就是转一转我觉得 那我不看服装店，但是我看什么？我看小吃的。 嗯， 我看那种原来上海有些老弄堂家具古玩店，我喜欢看这种弄堂老家具啊，一些老的凳子、老椅子、老柜子这种，他们塞在里面各种各样的古玩呢。其实也都不是古玩呢，就是说收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就是个民国左右的这些东西，这种状态很好。我有朋友，他在永康路上呢租了个门面，这根本不缺钱的，完全不缺钱，他是上海最有名的配音之一了。那他就在永康路上租个门面，他喜欢瓷器，做他是陶艺家，你说他是陶艺家没问题，但他不以陶艺家这个身份去面对你。然后呢他也喜欢去结交国内的各种各样地方的这些陶艺家。他在永康路上开了个什么店呢，叫碗店，就卖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卖茶道具？他说茶道具这些东西的精神气太重了，这种东西的精神气重了以后呢，你的价格就要往上去，就往上去以后，你经常茶道具里面一个杯子卖到几千块，一把壶卖到10000块，这很正常。但是他觉得这不是陶的想法，这也不是就是说这种需求的想法，他希望的是一个什么，他希望卖碗。他说碗这个东西我的精神气做不上去的，一个碗啊100块150块80块没问题，我绝对愿意买。为什么？超市里面买个日本制的那种碗呢，也要70-80块，对不对？这一手工造的这么好看的碗，融入了艺术家的智慧，融入了艺术家的手艺在里面，他给你这样完全手工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东西卖到100多块钱，我觉得很能接受。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些地方开这样的店。那么你跟他们认识以后呢，他们有时候给你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给你的一些东西就会脱离于一些正常的逻辑，就是但是也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我是觉得。 所以菲林公园其实也是与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气质，这样的一些想法是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的。 我希望它是一脉相承的了。但是有的时候做生意你要挣钱呢，对不对？你要挣钱，挣钱并不是一件蛮浪漫的事情嘛，就是说，所以这个里面有发展呢，有想法，因为挣钱的逻辑是不变的嘛。因为当你的人数越来越多，当你的就是说你的需求又只有这个量的时候，或者当这个东西，比如这次疫情，它在我们真的算好的疫情里面，我们算是活下来了，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到了完全熬不过去的这种时候。但是永康路就不一样，永康路上咖啡店就已经关了好几家了，咖啡店就是会关，因为为什么呢？它的流量啊彻底的切断了。那么这种切断其实它的惨烈程度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想很多的应对措施啊，没有办法算得到会是这种样子啊。我觉得1月份吃年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今天原来是这个样子，你说想到这个东西完全不敢想象。这一次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给所有带点理想开点小店的人呢，其实是打了你一下，让你知道啊，不要这样想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次真的就是这样，大公司我们不说，大公司他们现金流有储备资金够嘛，那么无所谓，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开些小店的或者开些这种的，真的还蛮难的。 是不是相对来说你们这边本来他也没有必须得要通过线下，就他们本来 通过线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最可怕的是动机切断的 啊，对， 因为你都在家里面你怎么拍照呢，对不对？ 也是啊， 你都关在家里面了，你怎么来拍照？你外面你不敢去啊。我家楼下是体育中心的，是一块大的足球草皮啊，然后还有篮球场的。我一个春节，一个这个冬天里面，我就看着这个空荡荡的三林体育中心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假，这种像幻觉。 这种情况下，你想拍私房都不行了。 对啊，你去拍什么私房？你私房戴口罩去拍私房，对不对？而且就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你拍私房的话，你带个女孩子带你去酒店里面啊，你酒店里面先是前面要登记，或者要是怎么样，对不对？你的健康码，你所有东西全部要掏出来。这个时候，你本来是想着赚一点点生活费，赚一点点娱乐的费用的，对不对？最后给你当涉黄的，给你捉了都说不定，对不对？所以说这东西不好来说，我是觉得需求被彻底的抑制了，所以 蛮难的，但是现在慢慢的释放，我们好就好在粘性是很强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大家还是会去拍， 他总是会回来的， 他总是会回来的。这个就跟吃饭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说这个我总觉得 KTV 啊不可能消失的，饭店也不可能消失的，他还是会回来的。其实我们本来胶片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在一个安全期了，它的峰值其实是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才是峰值。 为什么是在2002年这个时间？2002年 应该是啊，我不知道，我这个书的年份我记得清不清楚、啊。胶片里面有两大厂家，是最有名的一个柯达，一个富士啊。柯达呢是在它早期就开始慢慢的在衰落，然后它做很多别的行当嘛。包括你说数码相机，其实它是第一个，它是鼻祖，它发明的，然后慢慢的被别人学取技术了嘛。但是它对它的后辈啊，就是它被它这个东西会产生变革，天会变这件事情呢，它保持乐观分析。这个乐观像极了今天的美股，就是说中国的疫情这么厉害的时候，美股还在蹭蹭蹭蹭，特斯拉嘛要涨到1000块了，对不对？那么这种时候，大家保持乐观，懂不懂？但是日本人呢不一样，古森隆重，这是日本的富士胶片的董事长。他就说了，因为2002年到2003年，我不记得具体的年份啊，属于是胶片的顶峰。他说我们所有的销售行业的顶峰啊，一般你这个东西冲得太高以后啊，后面基本上都会有断崖式的下跌存在。那么他那时候已经做好了胶片的这种预判，所以他们呢，富士接住了这一季的东西了。富士做了什么？富士做了拍立的。对不对？他有这些东西的产品出来了，然后富士做了很多更新的，就是说胶片以外的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在他整个胶片业彻底的垮下来的时候，富士啊其实是接住了这一波的冲击，所以今天富士都还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企业，富士没有破产的。这一波的疫情富士又接住了，为什么呢？富士4年前还是5年前收购了一些叫富山制药，这个制药呢可以做一个叫法拉皮韦的这个药，法拉这个药呢据说是可以对抗新冠的，怎么、 这个、 国内有、 这个、好像听到过、这个、 国内有个药叫什么，国内有个叫海正药业，海正药业在 A 股上面一听说海正有法拉皮韦的这个授权呢，海正连着多少天的停板都涨停板，但是对不起，这个授权是从日本来的，富士公司给的，富士公司哪里，富士公司下面他购买了富山制药，所以这一波富士还是股票还在涨，这一波他又躲过去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厉害的公司啊，真的是老天都帮他，这是神迹，我觉得就是就你像柯达就属于是比较惨的，真的比较残酷了。而且我们其实本来就在一个巨大的浪潮下来以后，天一变大家都玩数码去的时候，还能够沉淀在胶片里面的用户啊，已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大浪淘沙过的金子了。那么这些人呢，他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担心，他会一直在。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可能不那么在乎说外界的变化。 对，已经到底部了，我们本来就在底部，我就是这深海里的这些鱼嘛，大家都在这里游，你还担心什么呢？我还指望胶片像90年代、80年代那种，哎呦，我拍了36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要打印出来，每一张照片都要洗出来，恨不得在照相馆门口等着这张照片，还是每条路上都有柯达，还是每条路上都有富士充印店吗？你要知道，在最后90年代的上海，是每条小路上都有柯达充印店的， 对对对，就像现在的全家跟 对， 因为我舅舅就是经营了一家柯达那个出货店，然后我当时每年暑假都会去那边打工，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印象的。 在那个就是图像贫瘠的年代里面，能够把一家人的照片印出来，能够把一顿年饭的照片、出去旅游的照片印出来，这个需求非常非常的强，所以那个时候每条街上真的是刚需，真的就像他说的，就跟全家是一样的 ,7-11 是一样的，每条街上都有，而且这种店基本上老板都还过得蛮好的。 我这个人记性比较差，但是我会对这个生涯当中某一些这个区间的这个记忆会特别深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幼儿园里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是在外滩开照相馆的，现在网上也有些人会 po 对吧，或者说我周围朋友他们我偶然看到的，就那个景很非常非常的司空见惯，很常见，就是倚在一个栏杆上，后面是外滩的那个建筑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的这个照片，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照相馆拍的当时我这个同学家境非常非常的 优 越，是吧？ 你要知道是这样的，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你就知道 人们对于美的创作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需求很贫瘠的年代，就是说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出了一大批就是今天都已经很了不起的艺术家了，我觉得这个跟年代也有一个很强的关系在，他们脱离于那个年代下面他们出现的，你要回到那个年代，你们是做设计的，你们回到那个年代，你们也要做艺术家，也要做大的设计师，因为这个普遍的都很贫瘠了呀。你想想啊，我在外滩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井，我加一台相机我就可以发财致富哎，而且这个很神奇，我今天给你这条路你怎么去走啊，对不对？你到陆家嘴去跟我加个相机，加一条路你去拍，没需求，你有毛病啊，你在这里这个还收费啊，拿手机过来这 vivo 多少多少倍变焦对吧，你睫毛都给你拍出来了，没用的，这种 不用他城管把我加走。 对啊对啊，今天你在那里你加一台大的相机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旁边基本上背着相机过来的这种老法师基本上只会有这种，你就蛮简单，你到南京，我们原来南京西路嘛，南京西路美女多嘛，对不对？哦，那老头嘛，这么长的炮，一米的炮拿在手上，女孩子走过来一点都不害羞的，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就是这种状态啊。其实我原来听我一朋友，他们在北京的，他们在天津那边，他们也说，他说北京的三里屯也是一样的，都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完成这个样子，其实和他们的猥亵其实没个什么区别的，对不对？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也不好，就是你利用的就是科技的这个技术啊，其实也是一种猥亵嘛，对不对？你不去拍别的女孩子这样拍。你们妈那镜头都是倍率多少倍的呀，对不对？你那贴了 一拍就知道是拍局部的嘛。 对啊。我原来在西湖边去玩，几个朋友在西湖上划船。西湖边上很多，天气很好，西湖边上很多的这种爱好者，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就是老人玩下照相机也不是坏事，其实我不觉得西湖那边的坏，因为西湖他们拍的是鸟，拍的是风景，我们一艘船划过去，面前一个水鸟飞过，我们说哇小鸟飞过去了，然后岸上突然响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全部对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下子我们这一艘船上的人全部活在了他们的照片里面去了，但是这种感觉呢，就是其实摄影特别怕这种东西啊，就相当于你学设计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本书，你也看这本书学，你也看这本书学，他也看这本书学，最后我们说的东西都是趋同的东西。我们其实本质上，你觉得看了这本书你增加了知识啊，其实本质上你还是往一个同一个方向在走，你并没有特别，你并没有就是说做出一个很好的设计出来，其实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就是说其实这样拍照也是一样的，当有100个人坐在湖边去拍鸟的时候，拍不出来什么太多特别的鸟，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我们还要告诉你说，你勤奋的去拍，你就一定可以拍出来好的照片。但其实照片跟勤奋我觉得也没个什么关系。我们说日本摄影，这是就今天我们从当代摄影领域，日本人是占了非常强的一席之地的。那么日本人做了什么摄影呢？我们看到的荒漠，我们看到的深山，我们看到东松照明，我们看到的深濑昌久，这一些其实人家那都叫私摄影，但这个私摄影又不像我们拍私房的摄影，别人的私摄影是融入了一个正常情感的摄影，就是说我把我所经历的我的生活里面的这一面，我通过我的方式，我像一篇文章，像一首诗，像一首歌曲一样的，我反映出来。 这可能跟就是日本那边它本身，比如说它文艺界对吧，他们作家群体里面也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专门写所谓的私小说的。 对啊， 有这样的一个 对的 传统，或者说 他尊重你的己见，就是他让你这个东西，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值得去看的，因为这里面是一个一个闪着光的不一样的人生，或者不一样的人性，或者这个人性你说它是恶的也好，说它是好的也好，没法去评判，但是你观看到的是一种观看方式，你获得到的是一种另外的某种层面上的一个启发，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趋同性的这种摄影呢，不太一样。 2012年傻不拉几的辞职，去北京那个工作了北京，回上海开这个店。开这个店的时候，当时豆瓣其实是一个中国沉淀用户啊， 嗯， 很好，粘性也很好的一个社群。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人。然后呢，豆瓣上面，我原来是在豆瓣上面卖照相机，原来公司在美国那边，他们会帮我带一些照相机回来，我在 eBay 上面买好了以后啊，或者看好了以后跟美国的买家聊，他们帮我带到上海来，因为你直接这样寄的话，海关收税和征税你搞得然后呢，我叫他们带过来以后呢，我没把这事情当生意来做，懂不懂？我就是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就每一个机器我都拿过来玩个一个星期，玩个一个月我就卖了，反正我 eBay 上面买过来便宜到不像话，就是。大家可能有一台胶片上面的名机叫美能达 X700 嘛，其实国内从开始就是卖1000块钱左右的时候，美能达 X700 我告诉你我拿回来多少钱啊，我拿回来$5发一个 first class mail 最便宜的那种邮件啊，$6就是$11，那时候美元只有6点几，就只有这个价钱啊，就是69块钱。我记得同事给我带到上海，然后我按了一个月以后挂到豆瓣上面去，我说我有台美能达 X700 标价1000块，马上有人冲了，我那时候巨鹿路上班，马上有人冲到巨鹿路来，哎，你下来好， 想要约架哟。 对啊，很神奇，搞得我像就像春节的那种抢火车票的黄牛一样的，知道吗？就发出去马上就有人来了，但是你没有这个商业思维，懂不懂？因为就是说我只想玩，但是我那几年大大小小的淘了将近有，我有个马昆斯的照相机名录，我把我想玩的照相机啊，我都从 eBay 上面买了，因为那是美国的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个废物的东西的年代，懂吗？大家不要紧，我的 Rolleiflex 就是禄来的 2.8F， 我买了4000块，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说我靠，这么新的禄来 2.8F， 今天要卖了20000多块，我卖的是4000块买回来，这是我是不舍得卖的，我有一些是不舍得卖的，但是我有一些本来就是想，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蔡司依康，这都是40-50年代的德国厂牌啊，他们叫 Contessa， 就铝伯爵这种相机，折叠相机就这么小，拿过来那个铜的那种精密件做的太漂亮了，这种相机，你这种相机你放到 LV 的橱窗里面和包摆在一起都超级复古的，真的很漂亮的相机啊，多少钱买过来呢？就100多块钱，200块钱买回来以后，我在豆瓣上面那时候挂个3000块，我靠，马上有那种老爷叔过来，榜友，这个相机好啊，然后这个相机漂亮啊，哎呦，我们这个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哎呦，我说，哎呦，然后他跟我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看过我的领导用过一次这个相机的，那时候摸过一下他的，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你这个相机的时候，我很激动的，我说，这样吧，便宜500块钱，哎呦，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特别。这根本现在还在我的手机的微信里面，老头子，就你感觉到你很开心啊，虽然我赚了钱，其实他也开心，懂不懂？因为他在上海的这个市场上，今天可能便宜，他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这个市场上，他花5000块他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但是我没有想过把这个东西当生意做，后来我知道有人把这个事情当生意做发财了，知道吧？但是我也没有去后悔，就是说2013年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也玩过了这么多照相机，我就想着开个店。开店的这前3年，我的主要前期我就在豆瓣上面的一些朋友过来，但是那个时候豆瓣上有很多非常好的摄影师，然后他们过来聊天呢，玩呢，我就是过来洗胶片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启发了，就是说一个重度发烧友对你的影响，其实是很有用的。我原来跟我一朋友说，我说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摄影这个专业的，我也喜欢摄影，那么你说我大学毕业了，我去国外念个摄影系，对不起，我没钱去读这个专业的。我开个胶片店呢，我不仅可以学摄影，我还可以赚钱，我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去学这个东西，了解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蛮好的，我可以不停地从他们身上吸收到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也能给我一个帮助，而且他们愿意分享出来，就是说 其实摄影师，好的摄影师不会跟你藏着掖着的，一般只有最低级的，就是说，哎呦，这个快门我不能告诉你，哎，这个光圈、这个镜头我不能告诉你的，对不起的，啊，这个相机型号我不能告诉你的，这是秘密。但是他到我这里来有个什么秘密？你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你，怎么拍的我都看得见，对不对？你跟我有什么秘密呢？其实这个东西有点，那个做私募的那哥们就是的，做半导体的，他说半导体这个行业。这是护城河非常高的行业，但是他们会非常用心的去研究啊，他们里面很多都是这方面领域的专家呀，他们看得到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在做，哪一些公司，中国公司是做得好的，他们会去看得到。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去问某某某摄影师，这是一大牌，你说这哥们是怎么拍的这么好的呀？但是突然我们这里就像一个解密档案的时候，哦，他一过来，哦，这样拍的，哦，这个光是这样的，哦，是这样，哦，他也有失误的，但是其实很正常了，因为大家都是能，最终的地方还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只是一个局部了。他能够做到这么好啊，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靠这一步就做到了，就是你会发现最终后面隐形的原因是另外一个原因。当一个好的东西出现在这个市面上面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做 GUI 的，你喜欢 GUI 的这个设计，突然发现一套非常漂亮的 GUI 的时候，我去模仿它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平白无故的多一套这样的 GUI 出来，做出来的时候又做出来一个别人所有人都觉得很好的，这个时候是非常难的呀。那么这个时候靠的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上，也许是哲学，也许是逻辑，也许是另外的方法上面得到的感悟重新做出来，而且非要有强大的自信你才能做得出来。你如果说是前面在 copy 这个 GUI 设计的这个人，他的这个立场上他就很难走出这样的一步，因为他的自信不够他才会去 copy 嘛，对不对？他很难走出这样的一步。我是觉得摄影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当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你比如我们看到乔布斯年轻的时候，这年轻的乔布斯趴在板凳上的这样一张照片，哦，光线这边来的，因为这张图片都告诉我了这个影子是怎么样子，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个一样的，我要去给杰杰拍一张一样的，其实不难的。关键就是我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我针对一个需求的时候，我做一个更好的、更符合这个需求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是摄影师的高低水平之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在离开广告公司以后，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交友的这个半径呢，就比原来要按倍率的增长，就是说这个东西就不太一样。因为广告公司的朋友你始终限制在，哦，你是设计部门的，就是设计部门的，这一二十号人的，三十号人的，然后人员变动离职的同事基本上就这些人在那里。但是你回到了这个上面，你每天面对的都是顾客，这种顾客有穿着很讲究的，有穿着非常邋遢的，然后也有 你在说我 也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你一见面我操，这是小明星还是什么的。当然不是说我不排斥这个东西了，就是说就是一看就什么穿那种是叫什么，我后面知道这个流派啊叫 JK 制服，反正 JK 我知道， 就是穿 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也就有穿那种制服来的。所以说我也就觉得哟，这就是每个人的面貌，就是说这个行当里面你的跨界就是跨的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东西他们玩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找我，找我的时候就是微信是一个必备渠道，微信必备渠道他们就会找我聊。虽然我不看朋友圈，但他们找我聊我就觉得，哎，这人是干嘛的，我进去看一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就是说我为什么不看朋友圈，我朋友圈没办法看，这里面大五千号人都是别人今天这个人的饭，明天那个人的狗，我不可能记得住的。就是说我不太爱去删别人，因为我不看嘛，所以删人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这个功能没有用，我也不看， 这个操作跟我差不多， 我也不看你这个东西，然后我就知道，哦，你们管你们的去删就好了，你什么跟我可能三日可见的或者不让我观看都无所谓，因为我也不会去删你，我也不会去管，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兴趣要去看照片的对接里面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或者建立起来的一些东西一定有些时候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关系或者有趣的这种东西存在进来。一般人嘛，你就是做生意嘛，还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对别人坦诚，你对别人好，你把你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分享给别人，那么别人就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不错的。其实就跟你到一个餐馆去吃饭，这个厨师这个老板他关心你了，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反正饭都要吃的，我就到你这里去吃，对不对？只要你干净，味道也可口，所以说就很正常。就像我们家附近的有一家餐馆，我有段时间我就每天晚上过去炒个菜吃个饭，蛮好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状态，他们洗胶卷也是洗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因为你胶卷不可能拍一卷就结束了，他这个玩这个东西的人多数就是拍完一卷还会拍一卷，哪怕他拍完了放上一年放上两年，他突然有一天某一刻一本摄影书激发了他原来的这个冲动啊，他还是会拿起来去拍。而且胶卷的这个东西它不像数码相机啊，你数码相机全画幅四分之三画幅更新了 APS-C APS-C 到全画幅，全画幅到中画幅，你总感觉这个代际关系不停的在升级啊。但是你觉得你突然再去拿一个老数码相机玩的时候，你觉得我这是一个淘汰的东西了。但是胶片不一样，这已经淘汰几十年的东西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是要拿这个工具来拍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里面你新不新旧不旧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反而围绕的是你摄影的这个动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爱好不容易那么丢掉，就是很多的东西会去引起他的冲动吧，就是朋友圈突然看到一个，当你做了父亲，朋友圈里面突然看到一个另外的朋友拍儿子拍女儿拍得特别好，哎呦，这个父亲应该做点什么，哎，看到我这个相机了，对不对，我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它会随时随地的被吊起来。 所以说就说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身份，一方面令你的这个就说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集变得比以前比如说在广告公司的时候会大非常非常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相对来说又很单纯，或者说就是非常的明确，因为就是通过胶片， 对的， 通过这个相机去联系到。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关系，很简单，跟私募基金的经理他玩胶片，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些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不是那种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我去问你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来做了，这个时候是我们建立在共同的一个胶片爱好的情况下，我对金融的知识产生了兴趣，根本会给我带书过来看所以这很妖，知道吧，就是，但是我也很感动，就是说我觉得这种状态呢它不太一样，这就像我女儿在学溜冰啊，我们也会去给老师，里面很冷嘛，我们会在外面买好咖啡带进去，让老师先给老师拿杯咖啡过去，热的咖啡过去，对不对？就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单纯性的关系里面的这种照顾啊，其实这种东西我也觉得蛮好，但是你也不是说每一个你都照顾得过来。其实为什么呢，我的最大的朋友半径全部在我开店之初的时候碰到了，当这个半径呢大于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是应付不过来的，你其实就是到了一个减缓的这个步骤了，因为能有时候只要这么多就够了，尤其对于这些东西来讲，你不能说是你猛的去塞啊，猛的去，那你其实也不真诚，我觉得就是那应该交给别的人来做，办公室还有别的人，他们也都可以就是说去扩大自己的这个半径，可以去分享，可以去聊，我觉得都是 OK 的。 因为我们两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散漫一点的，我们也不局限于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怎么样， 其实散漫，其实散漫是常态，我反而不喜欢很拘谨的，你像老罗做节目都这么散漫嘛，对不对我觉得散漫是个常态，就是说也是一种状态，让自己舒服就好了，我们把要说的东西要讲的东西去说出来嘛，也蛮好的。他朋友圈里面他昨天发了个话我看到了，那些骂老罗的你有本事不去蹭他的流量，不去蹭他的，说的蛮对的，好多人都在又骂又要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都不求最好，因为有些时候要写名字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东西，非要在上面去写，比如我们跟富士有合作嘛，我上面要写艺术家设计师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去搞这些东西，我觉得哎呦，我觉得不要写，我觉得就写个姓名就好了，因为在做职业介绍或者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层面上来说，就我有时候我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啊，就当我看到有一些简历的时候，或者当我看到有一些标题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个人嘛的，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呢，恨不得从2000年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履历全部都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去阐述这些东西了。就是说，尤其这个标签是一个很让人 恨不得别人不知道你。 对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不知道我就好了。但我在这个地方，我只需要把我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设计上面有时候署名呢是没有办法，设计上面的署名呢是负责，倒还不是就是说是别的东西，因为设计署名跟有些署名有区别，就是它的形式像署名，就是说我要负责到底，就是这个，它有点像这种环节。原来做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段时间总是收简历嘛，我们原来在招人的时候，因为你们其实是进了互联网的这个圈子嘛，我们还是在广告这个圈子嘛。我2007年毕业的嘛，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广告的收益和收入啊，是高于互联网的。互联网是2010年以后开始慢慢起来了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很多人转去了那个圈子了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收到的这些简历，每个人都是那个夸张的成分的蛮大的了，就是今天收到了小李的简历，明天收到小张的简历，这里面两个项目是重叠的。诶，你怎么也做啊？对不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了，有时候也蛮奇怪的。 其实这种现象挺普遍的，我们哪怕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多。 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去招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你们去招一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看他跟你的契合度到底是不是一样。 这句话我其实非常认同啊。我平时面试也是的，或者说我面试完把他招进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到的印证也是这样子的。大多数情况下面，我觉得最后能够合作的比较好，然后他的能力啊什么的都非常符合这个需求的，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当初他跟你面试的时候，你们一对一在聊天时候，你从他跟你聊天过程当中感知到那些东西，这个可能就说作为一个判断依据来说，虽然很虚，但是 很有用的， 很有用啊。往往不是说这个什么 portfolio 里面展示的巴拉巴拉一大堆的那些图， 对的。 不坏，说回来，我也看出来，其实我们三个人在这方面的气质是一样的，就不是那么那种那么追求那种向上那种感觉的那种人啊。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回到点，就是这剪不剪辑都无所谓。我自己做这个小小的工作室的时候，我三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其实来自于几个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它突然一下变了。就是当年在一条刚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复旦他们有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叫黑书的视频栏目。这个视频栏目呢，他们是想要做，他们有技术，他们想要做，但是他们那时候也是找不到人，他们找到我。哎，我说那录一期，但是录一期以后呢，跟一条的这种方式是一样的，我就把一些东西讲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东西产生了一条共鸣，那么这个共鸣下面呢，可能就迅速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知名度啊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也觉得很好嘛，那么我们这边又有很多别的艺术家，我就介绍给他，然后他也去采访，也最后他发现他采访的这些艺术家啊都很特别。然后黑书这个开始就是他每个视频的流量基本上就是个2万呢，一万多，有的上4万的，也就蛮好了。然后后面介绍的就是说包括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了，比如像阮一中啊，像冯君南呢，他都过来采访了，他这个路就慢慢的就走顺了，走得很好很好。但是后来呢，因为还是就是说这种商业模式啊，能做这一个方向的呢是比较多的，也可能说他们是可以做得下去，但是他们因为团队或者有些东西，因为还是要生活了，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就是说坚持做下去，但他们不是做的差，他们做的蛮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后面我们开始做工作坊，请阮老师阮一中过来做工作坊，做暗访的工作坊。暗访工作坊就涉及到要招生，我们这个里面招生呢，就招来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有意思的人。你要知道，愿意花上7000-8000块钱去学几天摄影的人呢，就是说他对这个东西的爱好啊，对这个东西的热情呢，远远的大于了很多的东西。那时候我有一哥们，他是一建筑公司的老板，我们后面关系很好，我们经常喝酒。他一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这句话，就是他说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每天所面对的就是客户，就是甲方。所以说他每一个东西，他的想法要照顾别人，他的设计要照顾别人，他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投其所好，都是在取悦别人。他一直就在做这件事情，都是只有拍照 是一个我自己可以取悦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他的最本质的想法，他就是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些人呢，就给我了另外的，这不是说客源上面的增长，这种给我的增长呢，就是一种就是认知层面上面他的提高。然后这个里面呢，我就认识了原来现代传播的助理出版人，叫夏兰，就是现代传播下面生活这本大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夏兰就开始不停的就是说在做很多的东西，在做一些合作，然后他也觉得好用，就是设计师嘛，我是做设计，所以他也觉得好用也好来沟通。因为这不是像艺术啊，艺术你是提出问题，这个是把问题全部要梳理出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他们有时候这些东西给过来以后，我们呢，我这边呢就是弄好，大家就合作非常的畅快。然后这些畅快的过程中呢，我也就看到了一些另外层面的东西。然后后面开始做到你好小朋友这些摄影书，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日本的这些摄影书，然后还有前面一些中国的这些书，包括这跟它并行的就是一个 M 艺术空间，就是莫干山那边的画廊那边的设计。那从那年开始呢，他们那边的设计调到我这边来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人的整个路啊就走得比较的舒服了，就是说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虽然大家同属设计了，但是这里面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区分的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又是另外的一个，也可以说到另外的一个提高了一点点上去吧。因为你可以观察到别人是在怎么，因为阮一中摄影人文奖的第一届好的摄影师过来，他们提交摄影作品，我看到一整套奖的他的评审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也看到评委里面是什么样，最后第三轮的时候就是女篮阮一中陈丹青嘛，那我也看到女篮是怎么在看待这些获奖，怎么去评判这些奖，怎么去看待一个摄影的好和坏，也看到了陈丹青是怎么去评判这个艺术品的好和坏。因为这些人其实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类，你看陈丹青去做的那个局部啊，他多好，这个语言秩序，这个语言上面的疗法，我操，太强了，句句带哲理，句句带逻辑，其实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真的就是无话可说了。 他写的书我也挺喜欢看的。 他是一个很客观的人，他照顾的人就不是局部了，他的名字叫局部，他照顾了大部分的人。甚至他在说到自己主观意识的时候，他说他在讲，那么话语的权利就在他，他说他是一个握着权利的人，但是他也不希望你们去被动，你们也可以拿起你们的权利跟我去争论或者去怎么样，只要有道理。然后他也说到了意大利不是一个，就我们一说到人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对不对？他说这个里面其实有无数无数的高级非常非常好的艺术家，只不过他们都是用一个匠人的方式在署名，他们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你中国古代嘛，那佳士得上面拍卖的那黄花梨的椅子，那不是艺术家做出来的吗？但这谁做的呢？你知道吗？对不？我不知道呀。但是那把黄花梨的椅子，那么那把黑檀的案子，就是这种紫檀的，就你不知道这是谁，但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品。所以这种里面，他一直在照顾着这一波人，所以我觉得嘛，情商太高了，这哥们真的。其实我也想问你们，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在我原来做了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这个我决定不去上班的一个想法。2012年离开广告公司的时候，因为广告公司的瓶颈已经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对瓶颈的理解非常的暴力，就是广告公司里的工资涨不上去了。但是好的行业呢是互联网行业，因为互联网行业开始有16薪、17薪，广告公司最多13薪，就是你觉得什么？你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去？那时候去面试，我读的美院嘛，我美院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同学都是去了南方嘛，湖北他们去深圳的嘛，就好多在腾讯的，哥们跟我推荐，因为我在上海嘛，他说你来深圳就一句话，那时候上海腾讯叫易讯，易讯网跟京东一样的，是这个里面，他们推了以后，易讯马上就会跟我打电话嘛，叫我过去面试嘛，走了4轮呢、啊，真的是走了4轮，走了4轮，最后第5轮没有叫我去。我朋友说，你如果第5轮去了，你就到易讯去，第5轮基本上就通知你去上班了。然后真的搞了4轮， 搞到第四轮的时候，应该也就是一泡尿的事情耽误了我工作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就是那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设计总监叫什么，那女问了我很多问题，大家其实蛮好的。但是我做个最不好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中间走的时候我问他厕所在哪里，这个时候碰到一个不好的人呢，他们下面大概有什么设计组的组长，因为我们原来的广告公司是做好莱坞的，所以我的那时候普法牛里面都是他们蜘蛛侠的网站、钢铁侠的网站，还有那个叫什么金刚狼的网站，包括长江七号，是长江七号周星驰的，那是华纳Sony Pictures 购买的，所以说我们里面很多的 website 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很好很好的作品。然后腾讯在上海有一个叫做社会面招的时候，知道吧，我当时是他妈的好玩，我陪朋友去的，懂不懂，然后我也把简历给他看，然后他在那里问，他说这是你做的吗，妈的我很毛的呀，懂不懂，我说我要不要给 PCD 你看呢、啊、可能跟那个哥们有点那时候聊的不对付，懂不懂，那天突然在内部面试，就是他们后来的电话一个，然后 Apple 出来，哎，你带他去告诉他厕所在哪里，这是我们新见的今天过来面试的小伙伴。那个男的看，哟，是我， 怎么都巧 太巧了。后来这件事情我估计那个男的肯定说了我的坏话，知道吧，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就是说他们的广告行业，因为换一句话来说，我那个简历其实是蛮好的个简历，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广告我们叫 Trigger Global， Trigger 其实是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因为那时候包括 Wedding Kennedy， 我的 Wedding Kennedy， Wedding Kennedy 你知道这家广告公司吗、嗯、就是我到 Wedding Kennedy， 我们是派我们到 Wedding Kennedy 去帮他们去做，就是合作的去做活嘛，包括人民广场的那个像 Nike 旗舰店的时候，里面很多 digital 的这些互动啊，我们都在参与，都在做，那个时候做这一块做的很多，所以最后搞的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想混广告。其实你要说去 Ogilvy 这种是绝对不愿意去的啊，就是说像 Wedding Kennedy 那时候，但是 Wedding Kennedy 后来也不行了。Wedding Kennedy 认识的一些朋友后来都到 Nike 到甲方去了，就 Wedding Kennedy 生意后面也不好了。但是那个时候广告进入大萧条年代以后，到北京去，索性跟我个朋友开始去北京那边，他姐给了他一笔钱。去创业去了，接着去做这个了，但是那笔钱也是他妈的见了鬼，一年的时间我也没搞成个事情，哥们也搞伤了，后来又休息了一年。我们原来广告公司还有一群的设计师朋友嘛，最后崔哥在上海的办公室就关掉了，他们就留了一个新加坡的办公室，然后其余的都在 LA， 然后呢他们就去了哪里呢，去了未来。 哦， 2014年的时候未来开始有了，未来整个设计部门的时候，未来给的待遇就很好，我合伙的那个哥们也去了，他也去了未来，他说收获你到未来来吧，那过来我们到这边来说。但是那个时候菲林公园开起来了，那么菲林公园生意好像还不错，我懂不懂，那个时候我也就没有想着要再回去上这个班。然后那个时候未来在嘉定，然后如果那个时候去未来里面应该是一片都是同事，好多同事都在那个里面。其实做设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圈子，就是说你身边合作过好的人呢、啊，或者有哪些机会的时候，基本上一说这个人都过来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都好解决。但是有的时候选了一条，我现在发现选了一条不是那么好走的个路了，通过这次疫情感受到的。 但你们不也挺过来了吗？ 疫情还没结束，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有一个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姐姐现在还在百度，对吧，那我举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所以就像在体制内一样，对吧，对，这个就像在体制内一样，你在体制内你可以享受到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待遇，但是呢你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嗯， 但是你敢不敢跳出这个体制，因为跳出这个体制势必有一些本来你能轻松享受到的东西你要去努力才能够达到了、嗯、但是或许你跳出去了，有些东西原先是得不到的，你现在能够轻松的得到了，这个平衡这个博弈其实每一个人的 嗯， 就看你追求什么、 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公司呢，就是说我不是说这种不好啊，大公司呢它其实最后呢它是螺丝钉式的安排了，它在训练一个人的，我们说的难听一点，因为它是在培养一个人的奴性，就是说你要听话、 嗯、如何在一个团体里面 你作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 你 能帮它运作下 去，你怎么去听从这个命令，因为奴性的反义词其实就是你的冲动性，你的野性在哪里、嗯、你另外一个面肯定就会被抑制住了、 嗯、 但是我们这种行当的人呢，就是像尤其你们这种身在其中的人呢，更是有无数的想法， 你们要让自己去做，你们可能做这件事情比你们在上班的时候还要更兴奋一些，就是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你的自主性还有你的创造性呢、啊、得到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设计师很多都想着去做点什么，距离我们统称这个东西还是叫 graphic 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你做建筑的，你做室内的，那好多人可能就去开酒店呢，做民宿啊，开咖啡店呢，对不对？ 嗯， 他们就去这样去实现。但大家都属于是这样一类人，那就是说，因为平面的这个东西，你做衍生品不太现实，除非你会画插画，你去搞什么这些呢？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对未来满怀期待，就是要找到一个缝去给它发散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结合，就是一定要结合一个另外的东西，那么你把你的这个技能就可以附加上去，做出很好的项目出来。我觉得设计师是个万能职业，就是说我一听到身边朋友是设计师的，我都蛮好的，我都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你要去权衡很多的东西，要去看很多东西、嗯、然后把他们打包，把他们梳理，因为你的工作是习惯的就是梳理嘛，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梳理出来搞清楚。客户给你妈的上万字的文案，你要给它变成一张海报，你怎么去梳理，都是要过程的。我是觉得 我的感受差不多啊，我一直都觉得设计师就像你说的，他在某一些场合下面他可能能变成个万能的，但是呢同样一体两面，在你没有达到一些条件的前提下面的时候、嗯、设计师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啊、 所以说他既是像一个寄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嗯、但是呢当你能够得到一些条件，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又会升华得很厉害。我们虽然做这行做时间比较长了，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属于这种一事无成的这种状态的设计师，但是周围有朋友，我觉得他们就像我刚才有表述到的，他们得到了一些条件，或者说他们自己创造了那些条件，他们到了那个状态之后，他们变得非常的万能，或者说能够适应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我很简单的，我比如说我把你小高拿去老婆武汉的，你去卖热干面，你就不会用一次性的碗，你用碗也会讲究，你用筷子也会讲究，哪怕这个面里面你放怎么放葱花，葱花怎么切，你也会去讲究。这个热干面的招牌是什么样，这个热干面的故事是什么样，这个热干面吃的环境是什么样，然后现场玩了哪些衍生品可以卖，你这个设计师的思维里面你全部想出来了。你说叫我爸去卖热干面，我爸说想到拿锅买面，嗯，哪里拿面哪里买锅，嗯，锅好了烫坐着有人吃就好了。但是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在日本卖兰州拉面的人和一个真的在我们上海街道里面卖兰州拉面的人、嗯、他们两个人的思维和路子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是做与不做的问题、嗯、就是说你没有放进去，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事无成，我觉得不存在这个状态、嗯、就是 我说我一事无成也是我谦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不敢去踏出那一步的，我就是很多人中的其中之一。 没有，你们不像，你们躲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已经不像了，就是已经不像了，就是 躲这个字用的挺好的。 对啊，你们都是大公司的嘛，都是这开玩笑的，这真的就是说，这是别人羡慕的工作下面的。 不过我最近其实是有一些别的想法的。就像你在楼下刚来的时候有提到嘛、嗯、我觉得我是可以录制，我是可以播出来的，我也不怕。 嗯， 我是觉得就可能再过个几年、嗯、我是想改变一下我的一个这种工作状态的。我很羡慕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不说现在疫情带来的这种影响什么的，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室，然后就像你刚才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提到的，比如说你还在这个之余去帮比如说莫干山那边的这个画廊去帮他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你还会去做一些展览，你还会去做这个摄影集，这一切的事情，当然赚钱很重要，我也非常喜欢钱，但是怎么快乐的赚到钱其实也很重要。或许我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些推力的话，我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向了。 你这个条件太多了。 对啊，他都说你条件太多了，就是选择太多了，对不对？ 对啊， 嗯， 说实在，我们还是属于没魄力，真的有魄力，真的有想法的， 什么还要等一两年，还要有一点点推力，哪那么多条件，想出来就出来。 我有一年，我有个哥们给我的启发是特别大的。哥们现在是上海应该算是最出名的建筑摄影师之一，叫田芳芳。哥们一开始做建筑画图师，湖北恩施人，他是武汉科技大学毕业，读了五年的建筑专业，毕业以后前面拿了国家的什么建筑设计的这种奖，知道吧？然后一进 UA 就是说当这种校招生进来嘛，建筑公司给的福利其实算好的，其实也就一个月8000多块钱9000块钱嘛，就是年薪10万嘛。对于一个湖北恩施一个土家族的小村子里面的男孩子来讲，很不容易啊，因为他大学都是贷款的。但是他因为上了两年的班，他看到的是漫无天日的加班加班加班，知道吧？所以他当时觉得很难过。我们一开始在群里面在报名的时候，他说他7000块钱报了，他说对不起我不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报了。然后他又过来说我还是想报。他对这7000块钱非常的犹豫，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他自己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所以这些经过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然后后面到了一起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四个湖北人，一个班上班的8个人，有4个是湖北人，然后4个湖北人就聊得很开心。后面晚上喝酒聊天，几个男同学喝酒聊天，因为我们都工作好多年了嘛，就开始聊。他就说到自己的家庭，村里面的真的家庭里面的真的家庭存款可能连10000块都不到的这种家庭，他上面有姐姐。他说到我在这里年薪10万又有什么用呢，他喜欢摄影。后面这哥们大着胆子啊，辞职出来做建筑摄影，一直做到怎么样呢？一直做到一个月，他就可以赚10万，赚15万，他就可以这样。然后他一直帮到柳一春在拍照片，就是柳一春嘛，张永和，然后像这些人，这西岸的一波的建筑师事务所的，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了。慢慢的，他就是走开了这一步，走开了原来 UA 里面那个怪圈，因为很简单，我喜欢拍照。我对建筑设计我了解，这是我的专业，我很熟悉它，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表现，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卖。第三，建筑摄影师是个很冷门的行当，因为你一张照片你卖3000块钱好嘞，但别人一要就是10张啊，就是3万了，对不对？但是3万他一天可以做完了呀，对不对？所以是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境遇的问题，他走出了前面的这一步。他其实一开始走的时候也蛮难的，他一开始走的时候很聪明，这是我们嘲笑他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很好关系的朋友啊。他一开始真的苦啊，苦到怎么样呢？没有项目拍嘛，我自己去拍。比如说北京做了一个某的新建筑，广州做了个某的新建筑，浙江哪个山里面做了个某的新建筑，一个人没钱呢，对吧？坐着大巴带着相机跑过去拍，拍好了以后微博上面一发 project 哪一个哪一个，比如说 project 这是哪个哪个设计事务所，知道吧？然后 client 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下面写的，然后后面写 photography 田芳芳，对吧？他往微博上面一发，然后一 at 别人，别人也懵逼了嘛，对不对？但是别人不会，这照片拍的蛮好的，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嘛。是的，这甲方肯定是别人嘛，对不对？但是外人看这个 photography 的时候就觉得，耶，这难道是张永和那边请他来拍的吗？对不对？别人就说，哎，芳芳老师，我们这边有个新的建筑，你能不能来拍？就很正常嘛，对不对？他这没错啊，对不？摄影师是我自己啊，而且图像的这个版权不像设计，对不对？你设计你做出来你不用啊，是白搭的，对不对？但是图像是这样，图像摄影师就是摄影师，图像的版权永远归摄影师，别人永远只有使用权，这个东西是买不断的东西，法律的规定的。所以说他这个里面一点都没有错，然后他这样慢慢的接触，慢慢的碰，然后慢慢的碰到赏识以后，他的这个成长路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胆子大真的好吗？这个路子也到不得不服的人生。看很多片子，但我们不能去说这些。我到现在我没说客人的照片里面的内容这些东西，就包括我们的工作区，我们是不让客人进来的，知道吧？为什么不能让你进来呢？因为你进来以后，你看到不好的或者拍的不好，你跟我搞出去了以后啊，你是害我，知道吧？那我不能做这个，因为我们承担着一个最重要的隐私，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东西。 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天天会看到裸照， 嗯， 你懂不懂？我们天天会看到这些东西。你客人来了也站在他们工作区的后面在看，哎呦，这个妹子身材不错的嘛，那这个不对的呀，这个我是在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去发生，或者你里面工作人员帮我把片子 copy 走了，这不可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行的。因为摄影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路径在里面的，你不要期待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摄影师。因为我经常会碰到什么呢，有哥们在家里面把家里面的盆景上面那个花呀，拿810x5的底片拍好了，知道吧，拍好了以后然后发过来给我看 HP5，这是胶片的型号 HP5， 嗯，4x5，然后用什么海利亚的镜头，知道吧？但我只能说，灰度真好。太棒了，这个灰度。我不能去戳别人客人呢，对不对？但我也不能就是说。 还是会有身不由己的情况。 但这也不是个好的作品，但我也不能去害别人，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不带任何的情绪去看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带了情绪去看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做生意了，知道吧？你带情绪去看的时候，那是你做评委，那么你是做艺术家的时候，你应该带情绪带片。但是你作为这一个店的工作人员的话，你不能带这样的情绪，你只能去鼓励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种鼓励呢不是好的事情。我原来很真诚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学坏了。我原来是很真诚的，只不过后来是学坏了，因为吵过架嘛，就是客人发了一堆照片给我，怎么样，是不是在你们店里面算拍得很好的？然后我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我说肯定是真话呀。我说，然后这种时候其实就最后我发现别人其实是不开心的，知道吧？就是说别人还是会有失落，但这种失落我告诉他了以后呢，然后他的反馈呢，那我其实觉得我自己也不好，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来做，我可能因为没有关系嘛，就是说，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假话。如果一个人拼命的鼓励一个人，你可以拍得很好，只要用心，我也知道这是假话，知道吧？因为我觉得要做得好的东西，一定要从这个路径上面，你要跨路径的去走，你不要依赖这一条路径下面，你靠拍就能解决，你要跨路径的去走，走出来的东西你才能是好的东西，或者是有逻辑有意思的东西。摄影无忌上面，然后那种那么 BBS 上面，你去买一本纽约摄影教材，什么纽约什么摄影教材，你就把这本书的东西学完了，你还是拍一个最普通的照片出来，这其实没有意思。其实我可能叫我女儿去拍照片，我女儿我叫让她按照兴趣去拍，她跟我说，哎呦，下午阳光照在墙上，那个透过装点这个墙上有彩色的东西，我说你觉得这个光很神奇对不对？那拿我的相机去拍下，我说你怎么拍的好看，你自己去试。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我觉得要找到这个点，不是纽约摄影教材上面这一套的这种逻辑，或者是一些我们有的时候会摄影上面会做无用功，拘泥于手动照相机，我们一定要手动，我们一定要去测这些东西。科技会成长的呀，对不对？我用胶片这一个媒介，因为它有特别，它是化学物质，它有它特别的反应，它就是它反映出来的这种情感，反映出来这种状态会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它的方法，在你操作的时候它可以简单，这没有关系。你操作越简单，你就会更聚焦于你的画面，你怎么去创作它。所以说你在操作上面还花了更长的时间，花了一两个小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去研究。我这个快门500还是250，我操，这个光下面很有可能是1/1000秒啊，这个光圈应该在5.6还是8呢？哎呦，拍错了，后悔莫及嘛，没必要嘛，你自动的 A 档过去一按结束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 更重要的还是表达。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句话说穿了，就是你跟一个女孩子，如果说谈恋爱的时候，我喜欢你就完了呀。你就不要，哎呦，你这个头发好顺呐、啊，然后对不对呀、啊？这个风一吹过来，哎呦，好香啊！我好，那啰嗦半天干嘛呢？对不对？就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摄影也是一样的， 直接一点， 对，直接一点、 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